晨，早晨，时间嚟到星期天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我系你今朝早嘅节目主持人林慧 ，Bibi 啊。嗱，習慣咗咧，起身嘅時候咧，會賴一賴床嘅，因為咧賴床嘅時候又可以睇下手機嘅一啲資訊啦。最緊要就梗係睇下而家室外氣温幾多度，同埋今日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不过呢，你就同我唔一样啦，因为你听住收音机呢，就已经可以知道相关嘅资讯啦。讲一讲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呢，係咁样㗎。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呢约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而初时呢离岸嘅风势係清劲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呢係会稍为回升。不过呢就唔好掉以轻心啊，因为呢今个礼拜嘅后期呢係会再度转冷㗎。现时咧室外录的气温是14度，都相当之冻嘅吓，相对湿度是57%。如果女士们咧，可能特别会觉得好干燥啦，男士们都会觉嘅。不过女士嘅嗰种觉得干燥嘅程度咧，就会拎啲手霜出嚟搽啦，拎啲润肤露出嚟搽啦。男士咧，可能同大部分嘅女士嚟讲咧，真系呢一种嘅警觉性系有少少差别嘅。睇一睇嘅咧就系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喺呢一种天气咧，最好就系有人陪啦。如果你话哦，我一个人住过，咁点啊？我陪住你咯。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有这么漫长，从前未会想，感觉是双方。你若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远方。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无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自奔放。你若能回忆，怀疑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远方。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再碰？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断自强，如晨光。 再看再看再看 个年代都有他的偶像的，黎明可能都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偶像、啊、跟着来的这位朋友更加非常之犀利，越战越勇，不知他会不会都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呢？ 我和你就似游客和美景，看着你愿我无法被叫醒，越看越忘形，因应着你换行程， 不管工作越细 到万创区， 不管底细未站 你到夜市区，听到风声后有追兵，我差一张恋爱的签证。 Yeah, I bring my passport, 我登上我的飞机，帽子压得低，也戴上我的墨镜。遇见你就被痛击着上瘾，我牵着你的手奔跑。Oh, what to do? 咖啡厅的音乐是梦在追说爱你，手机里的风景照片也全都是你。你整天都进爱里，顺着你的小聪明，如今看着星空，不让你发现你和我的距离。 Baby, baby, 心动的感受，跳过避开以后，紧张的牵你手，城市拥挤中拉你走。 节目要对电影来面，我的行程 no play， 老板对我拉着你去打咖啡的 sorry 今天又来电就要写，我被我的粉丝要写，管他什么灰姑娘的魔咒，你要是睡美人我照样把你的唇吻破，月亮的轮廓看起来都像你的侧脸，这张爱情的签证会有时间没有期限， 松开你手 I really don't wanna let you go， 亲密的享受化为乌有，回放黑板节奏，就当这个梦不配我拥有。 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Oh girl, you're pretty fine. I wanna make you mine. Make you mine, make you mine, yeah. 听过来自姜涛的爱情签证申请。我就觉得香港的乐坛如果要百花齐放，除了歌手的努力之外，乐迷的眼光能不能够放得远看得阔都是同样重要。 那道暖暖的光线正透入了窗边，谁眼惺忪依稀望见断线风筝空中独处，任满地碎叶微风卷起数片，树干栖息那双错鸟，或有天雀寻理想飞散不见，愿你可于他方过午别来无恙，人在某意过但为下印象，自那天安子当仰年少的空想，随着你别去老太漫长，梦里看风起了，静听候鸟歌谣，湖畔抱着你轻飘，时间擦身走了，目送初春。 长了，我也得开窍。让往事更深刻，每朝想起一起自拍，便以写生替青春定格。未兑现约定，回忆地已清澈。愿这天光阴倒转，迟钝的我为你告白。流着故事还不少，骤眼已天光了，幻想今天一朝，天与地遗忘了，怎隔绝世俗烦扰，都庆幸我伴你遇见阳成长。 成长的过程里面总是会跌跌碰碰，无论是真的自身的成长亦或是爱情的路上都是一样。送走了张敬轩的《风起了》，当然都要提一提你寒冷天气警告加上霜冻警号亦都是完整生效，记住穿多件衣服啦。 的士车厢里尽管挨近你，甚至挤迫得你喘不过气，未去到结尾并不知相恋，这段路太短，沿路数十里怎么刻骨铭记，任我再接送你，你边走边叹气，原来白费心机，继续爱你令我自卑，也许爱到最远我们只得8公里，还可以缠绕你几公里，难为我容忍我都是你，挨够你挨够你，一路自虐至死仍不肯放低你，从今起离开你几千里，行两步挨两步，但求为你就放下你。 电话号码18723388，如果你都有任何的点唱又或者是一些心事啊，或者是开心事啦，特别是想跟我分享的话呢，欢迎你打电话来啦，18723388，今朝有林慧在这里啊。 司机怎讲笑亦不懂再试，咪表好比心跳不可再跳，让你我见证幸福的风景一串串变少，回望到后镜自己都不见了，习惯每晚接你换街灯色太美，为求做你司机，看尽处处是纪念碑，我竟闭上两眼看成这一世福气，还可以缠绕你几公里，难为我容忍我都是你，挨够你挨够你，一路自由 送上来自梁汉文的《百里公路》。 发飞沉下去，浮游在大艳江有，谁会怜悯他一次？珍惜他成熟得幼稚，却插上罪人旗帜，抱成人世间趣事。群众群众还向他非议，玷污他这一个孩子。当初他信奉有个天使，心存有善意。姓名怕将背影看清，闹市内无尽余兴，年华燃烧似亡命，沉梦少女穿梭废城，大眼睛凝望这霓虹上没有声音，谁会怜悯他一次？珍惜他成熟得幼稚，却插上罪人旗帜，成人世间趣事。群众群众还向他非议，玷污他这一个孩子。当初他信奉有个天使，心存有善意。他残酷的往事，哪里有大人留意？只谈游戏式政治，群众还要埋怨他不智，当光阴都枯竭为止，青春的记忆扑过一次，岂能有下次？追风筝故事太过相似，小城说大志。 送上一首可能比较少听到来自李克勤的作品，那个名字叫做《二十四城记》。电话号码18723588，如果你呢都是很想啦跟我一起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开心事，或者是有点像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的18723588。今次早呢有我芭比林慧在这里，阵间呢六点半新闻之后呢就会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从天而降应该是这种啊。 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新生于苦恼，提升一点级数。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梦里的魔怪一只只被压倒。重新生于恐怖，重新生于苦恼。 安仔形容今次的旋律不是创作回来，而是摘下来的。因为就在他2019年一次瞓醒，竟然清楚地记得梦中出现过的旋律，于是他立刻用电话录低，并成为他今次的作品。作曲安仔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用安仔 Agent Chan， 监制亦都是 Agent Chan。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陈建安《噩梦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法国警方拘留7人，包括2名怀疑主办人，调查西北部新年非法疯狂派对事件。这一场派对在雷恩附近一个空置货仓举行，最少2500名来自法国各地和其他国家的人参加，历时36小时。到当地星期六朝早才被几百名警员到场终止。至少1200人因为违反宵禁令、口罩令和禁聚令被警方发出罚款告票。检察官说，被扣查的人入面2名青年怀疑是派对主办人。警方检获现金、毒品和音乐器材。当局说，部分参加派对的人袭击到场的警员，又焚烧警车，并向警员掟石和玻璃樽，导致几名警员受轻伤。当局为控制疫情，自星期六起在15个省实施的宵禁，每晚提前2小时，在傍晚6点开始。意大利再多364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较前一日的减少，累计接近75000人不治，是最多死亡病例的欧洲国家。全国新增11000多人确诊，较前一日的22000多人大幅减少。相信是与新年期间病毒检测量显著减少有关。全国累计214万多人感染。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热刺主场3-0大胜列支联，终止4场不胜颓势，升上联赛榜第3位。哈利卡尼射入12码为主队打开纪录。孙兴敏上半场结束之前增添比数，攻入效力熱刺以來第100球。換邊之後，艾達維特頭槌建功，鎖定勝局。熱刺16戰得29分，落後榜首的利物浦4分。另外，阿仙奴繼續反彈，作客4-0大勝西布朗，其中拿卡石迪梅開2度，阿仙奴得23分，升上第11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氣温稍為回升，今個星期後期再度轉冷。而家氣温係14度，相對濕度61%，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寒冷天氣警告同霜凍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思培，私家星期天。 今集继续有喺建筑师事务所工作紧嘅 Joannes。上集咧就分享完你嘅生活啦，今集不如讲下工作啦。平时你系点样揾灵感噶 ？Hello semuanya, nama saya Johannes. Paling bagus sih sebetulnya mengunjungi bangunannya. Abis itu kayak ambil analisa atau kayak ya kalau mau paling gampang ya sketsa bangunannya dibandingkan kayak foto bangunannya gitu. Cuma kalau misalnya nggak ada waktu, ya paling lihat-lihat dari internet atau dari buku sih biasa lebih bagus. Apalagi kalau majalah arsitek itu kan dia juga kasih unjuk secara detail gimana mereka bikin bangunannya. Dia bilang最好梗係親身去參觀下唔同嘅建築物，跟住去做分析啦。但係比起影相，其實更加好，亦都更加容易嘅係畫個建築物出嚟。如果佢真係冇時間嘅，佢哋咧會上網參考或者睇一啲嘅建築雜誌。因为那本杂志可以清楚地告诉你究竟这些建筑物是怎样起的。哇，那你平时是负责做什么的？ Sebetulnya karena aku masih lulusan baru, jadi kayak sebetulnya kita gak, aku personally gak terlalu desain sesuatu, cuman bolehlah kita kasih sugesti atau opini gitu tentang desain yang, kita sering juga kok discuss tentang sebuah desain gitu kan. Tapi untuk kerjaan biasanya aku ngebantuin modelin 3D modelnya gitu. Misalnya kayak misalnya bangunan itu modelin fasadnya atau kayak fitur-fitur bangunannya, tapi enggak keseluruhan bangunannya gitu. Terus juga kadang-kadang bikin layout buat presentasinya, antara kayak bikin bookletnya atau bikin slidesnya buat ke klien gitu. Ya, tapi seling-selingan juga ada drafting atau enggak rendering buat 3D modelnya gitu. 佢話因為佢係剛剛加入，未開始去設計一啲嘢，而家咧主要係幫手去做一啲建築物嘅 3D 模型，有時會幫手做下小冊子，或者係將啲 3D 模型變翻做草稿。嗯，咁最後啦，大家對於建築或者建築師呢一個行業咧，有冇成日聽到一啲嘅誤解咧？ Yeah, jadi yang paling sering disalahin, arsitek tuh cuma gambar gitu kan. Tapi sebetulnya lebih dari gambar gitu. Nggak cuma sekedar grafis gitu. Karena arsitek tuh, nggak arsitek sih, desainer itu nggak cuma dekorasi, tapi dia juga harus ada planning dan strateginya gitu buat gimana biar bangunannya ini, biar desainnya itu bisa berfungsi gitu loh. Terus juga kesalahpahamannya itu kan cuman kayak arsitek itu dianggap sebagai kayak bawahannya klien gitu. Cuma sebetulnya arsitek itu lebih kayak konsultan gitu sih, jadi bisa suggest sesuatu ke kliennya. Terus juga yang paling terakhir, paling orang suka salah bilang kalau oh, desain bangunan ini berapa lama selesai, jadi misalnya setahun selesai desain, selesai, kelar gitu. Enggak, tapi kayak ada tahap-tahapnya juga gitu. Misalnya kita dapat tahap konsep atau tahap skematik, kadang-kadang bisa ganti arsitek juga. Dan itu kadang-kadang kalau misalnya mogok bisa kayak 5-6 tahun gitu, nggak kebangun-bangun, cuma ganti-ganti gitu. 佢话咧最常被误会嘅就系建筑师只系画画或者做图，其实咧就唔单止系做装饰嘅部分，由设计去到实践都要做噶。点样令到个设计可以运作到呢啲，佢哋都要谂。同埋好多人会误会个建筑物系需要几耐完成噶，系咪一年就可以完成噶啦？佢话事实上咧系需要一步一步嚟嘅，有时如果个客要改嘢，中途停咗工嘅话，慢嘅可以拖到五六年噶。哇，所以其实每一栋嘅建筑物咧，都系建筑师嘅心血结晶，要好多人嘅努力先至可以有呢一个我哋住到嘅地方，或者我哋工作到嘅空间，值得大家应该要多啲细心去留意佢哋。今集多谢晒 Joannas 嘅分享 ，Thank you。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先啊，听一听钟女士的电话先。早晨，钟女士。 早晨啊，妈咪。 早晨啊，点啊？你几好嘛？ 啊、 我就还可以，因为我自己屋企翻嚟嗰段路咧，吹到风嘅地方咧都短短，我谂大概半分钟左右嘅啫，咁所以都还好。 咁、 哦、 你好啦，因为我都要搭好耐车，我喺沙头角嗰度出嚟翻工。 哦，是啊、但系你咁早通常搭咩交通工具啊？ 小巴啦， 你哋嗰啲专线都开咗啦，已经 系啊， 因为有啲区唔系噶嘛，譬如如果我哋翻广播道咧，啲小巴冇咁早 开。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已经第二次打通电话俾你嘅咧， 系 啊，我系做保安噶嘛， 哦，有啲印象啦，咁就 系嘛，系啊，我好中意听你首歌，系嗰位钟女士嚟。 哦，多谢你啊，咁 我觉得好开心啊，听你首，同埋你把声好听。 多谢多谢，其实都系都系为大家而写嘅，特别啲歌词咧，真系嗰阵时生小朋友嗰一段时间咧，可能歇咗一段时间啦，咁跟住之后就啊、哎，觉得好挂住呢个时段嘅听众啊，咁所以咧就真系嗰啲字全部都系因为一班一路都好支持我哋呢个节目嘅朋友而写嘅，咁所以真系全部都系送俾你哋咯， 即系嗰啲韵律啦，嗰啲。即系歌词啊，即系我觉得系好好听咯。 多谢、 啊、 多谢，最紧要你哋中意就得啦，因为那个对象系你哋啊嘛。 系啊系啊系，咁啊系咁系。 咁点啊？点解今朝打电话嚟嘅？ 哦，系啊，我今朝打电话嚟咧，我想因为我孙咧一月十一号生日，咁佢星期一咧，即系听日啦吓，咁咧佢就面试做警察，咁佢个心愿咧，佢都好中意做警察嘅，咁希望佢面试成功啦，系啊， 都唔容易嘅，要好多方面都要，即系个转数要快，个头脑要清晰，嗰啲体能又要得嘅， 系啊，希望佢得啦， 系咪佢都平时都比较 都想我做警察， 哦， 咁佢爸爸又想去。做啦咁样，今年都24岁啦，佢都系啊， 都好年轻啫。 系啊系啊，咁我、啊、如果你做唔到，你咪入可以入政府其他部门都得嘅咁样，但系佢又唔知点解咁中意做警察嘅咧， 咁好难讲嘅。有时个志向可能细细个开始咪就已经觉得系一个随步安良嘅职业啊，咁所以就好想做呢、這、一个。 佢啊，真系系啊，佢又细到大都中意做警察喎，影埋啲新闻仔嗰阵时咧，影埋啲。消防员啦、啊，就影晒啲相啊，咁样嗰啲嘢咯，系啊， 咁真系情有独钟、啊，所以今次就真系叫做啊，希望佢面试成功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做到自己嘅志向咯。 系啊，系啊，因为我话你如果唔做唔到警察，咁你咪考其他政府部门都好多工作。工种你都去考噶， 系啊， 到时先算啦。咁样讲， 系，其实有时系噶。如果一个人嘅志向喺一方面咧，咁然后咧，你再突然之间叫佢谂定条后路咧，佢嗰一刻可能都谂唔到住。 系啊，佢唔中意死板板嘅写作生活，佢中意动性嘅生活，即系嗰种工作。 系，咁啊好咯，其实咁样反而系个人冇咁。即系冇咁古缩啊，系啊，冇咁闷咯。同埋如果系咁嘅性格咧，就唔会惊佢长时间从事一个行业嘅时候咧，自己会觉得好闷咯。因为自己觉得闷嘅时候咧，如果冇咗嗰个动力，冇咗个趣味咧，又几难可以继续喺嗰个行业嗰度运作 嘅。系啊，佢咧就好中意打篮球嘅，攞到好多奖项啦。咁而家为咗情关，佢就唔可以打啦，系嘛？如果唔系咧，慢慢放咗翻嚟咧，佢食完饭冲完凉，佢又出去打波。打到十二点翻嚟，第二朝之后翻工嘅时候，我阿 B 你够唔够瞓噶？不过咧就好瘦咯，瘦猛猛，激死我啫！ 体能通常叻嘅人咧，即系运动量够啊嘛，所以咧就可能唔长肉咯。 咁可能系唔顶啊，真系。 系啊， 我成日担心佢，你咁瘦啊，食多啲嘢啦佢。佢唔肯食嘅喎，真系激死我真系。 有时佢已经觉得自己够饱噶啦，所以佢哋 OK 嘅呢啲，而家大个仔食衡量噶啦，24岁。 系啊，可能仲有麻粗心啲啩。 其实都系噶，即系长辈咧，就算去到几多岁都好啦，仔又好，孙又好咧，都一定会有一种觉得挂心啦，唔可以话忧心嘅，但系会挂住咯，成日都天。 反而佢爸爸又肥猪大只，佢又唔知点样瘦猛猛，真系唔知咪佢似个妈嚟啫。佢妈成日话我啰嗦嘅。 哎呀，得啦嘛，佢咁大个咁啊！ 而家潮流都轻飘飘嘅，唔紧要啦，着衫好睇咪得咯。 唔知有啲接触咁样，哎，真系，哎，几死人啊！真系，咁希望佢可以咩啦， 顺顺利利啦，同埋预祝佢生日快乐啦。 系啊系啊，佢啱啱就1月10日生日，咁我谂住。啊咁啱就今日打到通，哎真係好彩，唔知係咪啲人凍啊，未信打電話俾你啊 ，Bobby。 我都冇研究，不過有時咧，我自己天氣凍嘅時候，我都會寧願縮喺個被套度嘅。 係啊係啊，即係好少我哋要翻工啊，焗住啦嚇，啊要翻工啦，要咁做啦。咁老實講，我今年嘅一月。2020年嘅11月我就圆满结束我个工作噶啦，我70岁啦，嗰阵时或者冇咁早听你电话啦，冇 可以摁摁脚啦，系嘛，终于都 系啊，因为日日朝朝早咧，我攞开心机听噶嘛，喺度翻紧工。 哦，到时可能都唔系噶， 听你嘅节目嘅，吓到时放假啦吓。 放假咧，好多朋友都系咧惯咗嗰个钟数起身咧，其实放假都系好似翻工咁早起身噶，你会唔会噶？ 我就会晏少少咯，因为平时已经4点几起身啦嘛，你。咁、我放假呢我会瞓晏一个钟头多啲到啦， 你真 係 好早 㗎啦。係呀。因为住新界地方呢，你未天光呀，已经係咪即係已经好多人好即係隔日左右已经起身㗎啦，真係。 好多好多人气嘛，好多声音㗎。 係呀，因为我哋住村屋㗎嘛，係呀、你唔起身人哋都起身 㗎。咁就更加係啦，如果係咁嘅话。 係呀，唔同住楼，住楼呢就会静啲。我哋住新界呢，你行嗰啲狗又吠啦，人正啦，早晨啦，返工啦，係呀係呀。 我不过好热闹嘅咁样有。同埋嗰个邻舍关系好 close, 係咪 係呀， 嗯。 即係我哋住村屋就会咁囉。 嗯，我都 会冻啲啦。 我都喺度幻想緊。 諗緊住村屋。 不过真係哎呀唔係咁容易啦，有时即係搬諗起搬嗰次屋都几头痛啊，真係。 係呀係呀。唔係啊，你住惯楼啲人唔系好中意住新界。住村嗰啲地方噶， 会懒咗嘅。其实住惯咗，即系如果你话住宅咧，嗰啲尤其是高密度住宅咧，系更加咧会觉得，因为一落街咧，通常下低啲配套都好齐全啦，又好方便啦。咁一啲懒人咧就好容易习惯咗啦。 有时话，哎呀，你住咩山旮旯地方？哎呀，我觉得好舒服喎。点解咧？我晒浪又得，例如啲心去种下嘢又得，哎，佢中意搞乜都得。 好多自由啲地方又大， 猫猫就养晒喺出边门口咁样睇下门口咁样。我可能我由细到大都住惯新界，因为我哋后生嗰时连后生嗰时咧跟阿爸阿妈种菜噶嘛，咁一路都住咗几十年，住到而家孙都喺度住到而家，咁我就觉得好似冇乜所谓咁咯。你而家你俾层楼我对去旺角住我都唔去，真系。 我以前细个都有个亲戚咧喺新界种菜，我记得咧每一年咧都会走去买桃花嘅时候咧就会走去附近啦，去割菜啊，去睇下啲田啊咁样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以前好多桃花嘅，近住九龙呢个和合石行落嗰度咧就好多桃花源嘅，不过而家都冇晒咯。 系啊， 有啲起天桥啊，建设嗰啲四线马路啊，都冇晒嗰啲地方啊，而家都系啊。 系咯，越嚟越改变嗬。 系啊，越嚟越少啦。而家我哋近住我哋而家正话。应该你又知道咩云泉啊、平斜啲地方，应该你都唔去过，有啲熟悉啦，系咪？ 系啊系啊，听过啲名就唔记得自己有冇去过噶啦。不过觉得好似听过。 嗰啲地方都仲有人种嘢嘅，系啊。 系咯系咯，哦，得闲都去睇下先，即系带埋个小朋友。 系啊，你个女女几大个啊？ 4岁几咯。 哦，4岁几都 OK 嘅，咩都识嘅咧。 系啊，而家啲小朋友好鬼精灵啊，好聪明啊。 系啊，真系噶。而家好似我呢，我都算系大啦，我20几岁啦，但我而家有啲朋友呢，即系嗰啲仔迟结婚啊，咪个个都系4、5岁啊、5、6岁，我唔知咪而家自己老闭咗，我又觉得好鍾意小朋友，真系 好快会抱失㗎啦，你过多几年啦。 系啊，因为自己都大啦嘛，你咁我见到你，我系阿 B 啊，好啊，我就系得闲，你中意食咩，我就买嘢翻嚟，买过嚟俾妈咪，咪嫲嫲攞俾你食啊，因为我成日同佢嫲嫲一齐啊嘛。咁我咧，我中意咧贵贵啲蛋糕啊，我都买俾佢哋食啊。诶，中意食咩，我买俾你食。唔知咪而家自己老咗啦，见到小朋友好开心啫。 你可能迟啲过多几年就到你自己噶啦，有失嘅时候。 嘢嗰阵我都老鬼咗。 最紧要即系 keep 住而家个心境，听你咁精灵，应该过多几年都仲系好精灵嘅。 系啊，多谢，哎呀， 系咯，嗱，多谢晒你电话啊，钟女士，我哋今朝讲咗好耐啦，咁啊，希望咧， 多谢你， 喂，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入电话，不紧要啦，你点得到就同我点首俾我歌，唔系我先听啦，等佢希望面试成功啦。 好啦，我阵间睇下拣一首咩歌先。 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 有机会再打俾你。 好啦，多谢晒，拜拜， 拜拜，拜拜。 有时咧同听众朋友倾偈咧，就好似啲老友记打电话嚟咁啊，真系冇见过面，但系咧又好似即系久违了，觉得诶、突然之间你再打嚟嘅时候咧，你嘅近况系点咧？跟住落嚟呢位朋友又点啊？你好嘛？ 早晨啊，早晨 Bobby， 早晨冯生， 早晨啊， 点啊？你个区冻唔冻啊？ 系 冻唔冻啊？你嗰度 唔系好冻，开咗工一阵咯。 好啊， 咁啊，今日我老。唔系写短信俾我老婆听， 嗱点解咧？ 冇啊，佢跟咗识咗佢35年，跟咗我32年咯。 哦，哇，咁啊几好 啊！系啊，所以咪短信俾佢听咧。嗱、佢1月6号咧就夹你生日，1月7号咧就新年生日。 哦，好近喎、啊，今年嗬。 系啊，所以咪点唱有机会咪打电话上嚟点唱俾你听咯。 嗯嗯，有冇特别说话想同佢讲？ 可以帮我点唱每天爱你多一次咧？ 我要帮你揾一揾先、啊。 好唔好？唔该你啦。 好啦，唔好客气。咁啊，希望你哋 咁啊，顺便补足我，唔系补足翻我两个女嘅生日快乐咯。 系12月啊？定系几时啊？ 系啊，两个都系12月咯。 咁啊，开开心心啦，最紧要一家人一齐。 系啊，冇错啊。咁我祝你身体健康先， 系呢个好紧要，希望听到嘅人都个个健健康康啊！我都希望个个星期大家都健健康康陪住我一起出节目。 同埋你个细细嘅小朋友又系发高长大啦， 系啦，多谢你啊！ 咁麻烦你咯，唔好意思啊。 喂，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多谢你电话啊，冯生。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就最好啦。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咯，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咁啊，唔知道嚟自边度，亦都唔知道。佢住嘅地方会唔会都好冻咧吓？听一听先。早晨，喂， 早晨 ，Bobby， 早晨， 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系咩？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你嗰边冻唔冻啊？ 我嗰边唔好冻咯，吓，因为今日暖翻啲啦。 系啊系啊，其实系哦、啊，琴日都暖啲啲啦，不过一早一晚咧就可能有时会冻，同埋如果企喺当风位置咧，吹一阵都其实都冻噶。 我5点半出门口啦。 哦，你而家喺出边室外晨运啊？ 系啊，我5点半出门口做运动，而家做运动就轻松，即系一路行。一阵间就慢慢送咗翻屋企。 哦， 今日咧系我个余生先咧，刘苏兰生日啊。 嗯， 你好叻啊，今年成绩考过2啊。 吓、啊，喂，你个电话好贼贼声，会唔会可以埋少少个电话讲啊？ 哦，好啊，咁我问佢嘅 朋友 讲，咁 样咁好啲啊？都系好多奇力格勒声，唔知点解咧？ 咁啊， 咪 应该先讲 会好啲啦。好，我哋嗱嗱声讲埋，你话边个生日话？ 好，今日系我余生孙刘超南生日。 系余生孙。 系啊，佢系今年全级考就二好叻仔。 哇，好叻喎！系咪平时都好勤力读书噶？ 系啊，好乖啊，成日都喺屋企读书啊，成日喺个电话嘅。同埋咧，一月三十号咧系我妈妈96岁嘅生日啦。 哇，好开心喎、啊！90岁、 啊，我妈妈系良禽啊，好开心啊！不过今年咧，今年梗系唔会过生日啦，因为而家咁嘅情况系真系唔 对。系系。 不过我日都同你打电话同你倾偈嘅，好开心 嘅。系啊 ，keep 住问候咯。虽然可能见面嘅机会就真系少咗啊，今年嗬。 不过买餸咯。 但佢都依然系好精神，系咪啊？即系都自己会搞得掂晒自己嘅。 好精神，系啊。嗯。妈妈都喺度喐动啊，成日都。 哦，咁就好啦。 唔好出街咯，因为唔少 晒。系啊系啊，真系唔好出街啊！呢段时间讲得啱啊，疫情期间。 我哋都听话，我买人送我仲唔出街噶？ 嗯，啱啱啱，尽量即系。系啊，少啲。 为咗屋企人咯，因为如果有乜事嘅话，成家都会有影响噶嘛。 啱啊啱啊，如果个个都好似你咁谂就好咯。 呢个时 间冇 够，一定系要 咁样。啱啊！咁希望大家个个都健健康康，亦都预祝你妈妈咧生日快乐。你都系身体健康、啊。 好， 大家 咁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啊！好啦，好啦，拜拜。新嘅一年咧，即系我哋今次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啦。最紧要都系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啊！唔知道你今年嘅愿望会唔会同我一样？不过咧，我相信我嘅愿望就同好多人都一样，希望个疫情快啲走啊！ 灵魂在高速摆脱身体，人们在一分一秒的摧毁，这夜理论上已是无可取替。 出使你欣赏，沉闷在一分一秒的分享，你像舞动着，像提示出方向。支持你，我终于抬头说声跳舞吧，应承我，你终于如狂野花，多得放声吉他。 回归，相信他能够带领球队翻开新篇章。巴黎圣日耳门今届表现逊色，暂时排在联赛榜第三位，落后里昂和里尔。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新界气温普遍降至12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的气温稍为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再度转冷。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5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以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解由麦长青饰演嘅爸爸不细心会咁怒气呢？ 之前你明明唔系咁嘅，你讲过话小朋友健康快乐就够噶啦，点解你而家变咗怪兽家长嘅啫？ 其实作为父母都是希望小朋友有个美好的将来，但究竟怎样才叫做最美好呢？不如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一起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看看有没有新睇法。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Selamat pagi Kak Sins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来到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啦，依然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嘅听众朋友咧陪住我哋。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林慧之外咧，继续啦喺度陪住大家啦，讲多一个语言啦，要跟阿格先生学习下。早晨啊，格先生。 Selamat pagi。 我就最中意问一啲新嚟嘅朋友咧，到底新嚟直播室啦，我意思系到底出边嘅天气系咪真系咁冻咧？见到嗰个天气显示屏咧，就相当之多嘅警告啊，而且温度咧都系继续维持喺14度啫，冻唔冻啊，格先生？ 而家就唔冻，头先都唔系好冻啫，因为我真系着得比较多衫 吓、你嘅着衫方法咧，即系你嘅穿衣搭配咧，系以乜嘢原则为准呢？ 睇翻个天气咯，睇翻几度咯，同埋睇翻阵间下昼嘅时候系几度咯。 啊，呢、這个都系好紧要嘅，因为咧有时要睇埋最高气温系几多度咧，先决定入边嗰阵同埋出边嗰阵着啲乜嘢。嗱，我自己都会嘅，真系咧留意一下，譬如今日咁样为例啦，而家就14度啦。咁如果你而家出门口，当然就要着够衫啦，特别系要围颈巾啊，惊住当风嘅时候吹到喉咙啊、颈嘅位置啦。但系都要睇睇今日咧最高气温咧大概。是19度的，我觉得都 OK 的，19度都还可以穿到褸，是吧，格先生？ OK 的，真的，还有褸我觉得都不需要太过厚那种。 如果是去到20多度，你会不会反而那个穿衣配搭有点不一样呢？ 我就会不戴咁多啲颈巾啊，嗰啲嘢噶啦，已经。但个褛而家咧，我中意咧挡风嗰啲， 系 咁里面嗰啲温暖就得噶啦。咁而家就唔使咁重咯，起身。我好怕啲衫好重噶， 我都怕噶。所以咧，有时即系自己去唔同嘅场合嘅时候咧，都要选择下唔同嘅配搭啦。所谓嘅配搭咧，唔系话净系衬色啊，或者衬款啊，反而系谂下，到底入边嗰件咧系着啲贴身嘅打底衫啊，然后出边反而件褛轻便啲。定还是调转，入边嗰件可能薄啲，出边嗰件厚啲咧。咁啊，视乎翻你自己去嘅地方，譬如会唔会好温暖嘅。咁到时如果你入边嗰啲咧，即系着得太多件底衫咧，又除唔到，咁好辛苦啦。如果你去到出边话，譬如可能天寒地冻嘅，你又想轻便啲嘅，可能你入边就要着得暖啲咯，即系着多几层咁样。那个分别就喺呢度啦。喂，我知道格格都有用呢啲方法同埋法则去衡量咧，尤其是自己假日嘅时候着嘅衫系点样嘅。嗱，我自己最近。就留意屋企嘅格格啦，因为都几怕冻嘅。咁我有问过，我印尼人系咪真系个个都咁怕冻咧？咁其实都唔属于个个都真系好怕冻。咁但因为印尼嘅季节嚟讲，其实咧春夏秋冬四季都系热噶嘛。咁而且嗰个湿度咧同香港又好唔同啦。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转季除咗话要谂着衫之外咧，可能系冲凉嘅时候啦，嗰啲水温啦，再加埋咧可能块面啊啲皮肤啦，会唔会话因为呢一个嘅干燥程度咧，而令到佢哋觉得好唔自在咧，定还是系特别中意咧？因为同印尼嘅嗰个天气嗰种干啊，或者系嗰种湿法咧，亦都好唔一样。 系啊，同埋喺印尼嗰度咧，系实在讲真句咧，普遍系好少冲热水量嘅，格巴比 系通常系冲咩咧？ 即系冻水咯。咁但系香港我知道系大热天时咧，啲人都会分分钟都系冲暖水嘅，都好少会真系冻水嘅。但系印尼嗰度咧，你咪话度度都系咁热，有啲地方真系凉凉地嘅。如果系人哋去过印尼嗰啲，都知道有山嗰啲地方咧，都系大概廿几度啦，譬如话24度啊、25度嗰啲地方咧，啲人都会冲冻水噶。Mary， 其实我想讲咧，我自己夏天咧，我都会冲冻。水涼的，但所谓的冻水凉咧，系唔开热水炉的情况底下用水冲凉咯。因为譬如你有时咧运动完啦，我譬如试过一两次咧，真系譬如游完水或者系跑完步啦。其实尤其是跑完步，你如果你能够跑到半个钟头咁上下咧，你个人成个身血液循环咧，其实你个人系好滚嘅。你翻到屋企咧，你系好希望有盆水可以淋落自己度，哇凉爽晒咁样就可以抹晒啲汗啊，身上面黐入落。嗰啲感觉啦，嗰、那个时候咧，我系会冲冻水凉噶，因为我觉得如果再淋热水咧，个人系觉得好热啊，所以冲冻水凉系反而舒缓到噶。咁我就理解到，如果印尼人譬如喺嗰边真系好热，尤其是可能要从事一啲室外嘅工作啦，或者长时间喺户外嗰度活动嘅时候咧， 哇，冲冻水凉系好合理嘅、哦。 嗯，同埋咧，印尼人就好中意咧系朝早瞓醒冲凉嘅。咁咧有啲咧就真系啲水咧系真系冻冰冰嘅，格拉比，因为咧唔系净系啊喺个水喉嗰啲水咧，有啲系用冲。冲井水噶 哦，咦，咁可以一路饮一路冲咯，系咪啊？ 应该要煲啊，搞翻边，小心啲啊，唔好听搞翻边呢啲啊。 我以前睇人哋啲电视剧，唔系话可以饮井水嘅咩？唔得噶，原来 要煲先得噶嘛。 咁啊系，不过而家咧，即系任何嘅水咧，食水咧，你都系要煲过先嘅。 嗯， 你信唔信滤水器呢样嘢啊？ 我有用，但系我都仲会煲咯。 系咯，而家大家都好小心，尤其是呢啲嘅病毒。嘅時期啦嚇，我覺得即係所有嘢都係自己小心啲好，千祈唔好咧有一個唔小心俾病菌咧去入到自己身體嘅機會咧，咁就唔抵啦。 嗯。 It's a Sunday afternoon, the rain falls lightly on my window. It was cold, but when you smile, I feel the warmth inside of me. Little did I know you're about to take my breath away when you take my hand. Look right into my soul and say,Let me be the one to share your dreams. Be the one to fly you to the stars. Share your fears and wipe your tears. To live in truth with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share your world. Simply be my one and only love. To have and to hold and to cherish for all.To ask, I do. You've been the best of friend. You've been my greatest inspiration. Little did I know you're about to take my breath away when you take my hand. Look right into my soul and say, Let me be.Stars. Share your fears and wipe your tears to live in truth with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share your world. Simply be my one and only love. To have and to hold and to cherish for all my life. Baby, you're the one for me. 印尼植物知多啲。 蝴蝶兰属于热带植物，因为外形似蝴蝶，颜色多变，外观美丽，而被列入为印尼国花之一。作为亚热带国家的印尼，亦都种植了很多不同品种的蝴蝶兰，以作装饰之用。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格先生，我知道你咧都成日会留意住我哋香港社区入边嘅一啲印尼姐姐嘅动向同埋近况啊、状况咁嘅。咁今次见到乜嘢啊？ 我会真系望住人噶， 系咩？ 系，我觉得 点望法咧？凝视咁啊！ 真系。People watching 係咪喺嗰度？ 人哋 bird watching， 人哋觀鳥啫，你觀咩 人？我覺得有時係幾好睇㗎。嚇、 啊，你睇咩先？ 有時覺得人哋嗰啲動向啊，人哋喺嗰度做啲嘢，嗰啲我真係會望，覺得有啲。動作都係幾好睇嘅， 即係咧，如果印尼姐姐嚇今日咧喺街見到一個女人咧， 突然望住你， 望到眼都唔眨， 但係我望得好好嘅，唔會眼金金望住你嘅， 咁 係 點咧？ 你驚嘅，都係有技巧噶嘛？ 即係你係咪會偷偷地望？即係你唔好俾人見到你係望緊。 總言之，唔會令到佢覺得你係話呢個係咪一個 好騷擾咁樣 嚇，或者係一個變態個嬸嬸望住你？我唔會咯。 你肯定你冇俾人感覺到係咁樣， 唔會，因為嗰個人。都是做翻起自己要做啲嘢，同埋好自在咁样。因为我啱啱咧就系搭个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我就见到有个好 cute 嘅，系好好似啲中学生咁样个型嘅，系几乎最冻嗰一日啦吓。咁咧，我觉得佢个装备真系着得几好，又着啲衫，我觉得都几型，因为佢系 sporty look 嘅，咁样个裤我都系着 trainer 嗰啲。 我想请问系几度咧？当日 嗰一日系大概十。到十到我今日啦， 哇！喺十度都可以穿到 sporty look， 系，但系佢真系几都 layer 得几好嘅啲衫，即系一层层都穿得几靓。 系，我有问题想问先嘅。首先，第一，你见到佢嘅时候，佢喺室外定系室内咧？ 内， 室内嘅 系啦。 咁佢应该冇嗰种 transportation 里边 哦， 交通工具里边 有冇嗰种？你觉得佢其实失缩紧，或者系打冷震嘅？ 冇，因为咧，点解咧？就系、是、初时嘅时候我都唔留意佢，因为倾紧电话， 系 同埋倾得好开心嘅。咁因为佢倾电话，我所以先。望一望佢，因为佢系用好比较都几响嘅音嘅， 同埋好绘形绘声嘅嘛，搞到侧边啲人都想听 印尼文咁啊，印尼文，咁我就当然哦听得明咁样，咁我望一望就咦几好、啊，打扮得呢个格格嚟嘅、因为真系 all in all 有佢又用耳童听嘢啦，咁边组系我觉得打扮得。唔錯嘅，因為佢用個電話、用個耳筒同埋著啲衫啊、sporty 嗰啲 look， 同埋啲 layer 全部都 OK 嘅。同埋我見到如果話你如果唔出聲咧，格格，我真係以為你係呢一度嗰啲年輕人啊。但係有一樣嘢，格 Barbie 係咩咧？ 一望望望望，我覺得咦，真係走唔出印尼格格嗰啲風格。 唔係踢對拖鞋啊嘛，真係啊， 真係踢拖鞋啊。 哦， 同埋就系拖鞋咧，有啲咧格格咯，我知道咧系会着袜啦，然后先夹个拖鞋嘅、 啊， 我觉得系好危险嘅。如果我咧一定飞拖鞋噶啦，嗰阵时，因为夹唔到呢个系冇袜嘅，我觉得哇，好犀利啊，格格个脚好强啊，但系咧全部都 OK 嘅，得个拖鞋，我觉得就啊，格格呢、這个唔系咁得，要改一改。 呢个系文化嚟嘅，但系即系人字拖呢样嘢， 系咪啊？ 就算你去到几远啊，就算你喺屯门去到铜锣湾啊，你都系可以着住对拖鞋。我相信其实如果你见到佢嘅时候，应该都系咁上下嘅车程啦，系嘛？我估你系咪搭紧啲铁路嘅时候见到啊？ 我是搭緊鐵路見到的， 嗯， 係啦，但是真係犀利嘅喎，就隔 Barry， 因為我覺得如果香港人咧話係最重要嘅咧，個係頸啊、背啊、肚煲啊，同埋 唔係啊，腳襪都緊要㗎，係啊， 同埋腳啊嘛，腳好重要啊嘛，用咩事嘅時候你覺得係好凍㗎嘛，但係覺得係個格格幾好喎，感覺上佢又聽電話聽得好開心啦，佢又去嗰度真係覺得。買佢啲嘢啊，佢仲有啲做佢啲嘢咧，全部覺得佢 O K 嘅。等陣仲有啲格格覺得 O K 得噶啦，但係我覺得就咦，全部都 O K。個拖鞋如果轉一轉波鞋或者咩就 perfect 啦。 你戥佢凍啊嘛？其實你想話， 我覺得係我係 salute 佢咯，覺得佢咁勁，我 好犀利啊， 佢犀利咯。 嗯，但系格先生，你又觉得呢一个格格算唔算系喺印尼嘅群组里边喺香港嚟讲咧，啲天寒地冻咧比较特别嘅一个咧，定还是其实个个都系咁着紧拖鞋出街嘅？仲系 我真系而家少咗，好少咗见到人哋真系着拖鞋出街， 尤其是呢啲天气啊 嘛。Barbie， 起码我见到着拖鞋，但系真系系打底打袜嗰啲咯，但系我都觉得系危险嘅。 系。 吓，同埋有時真係落雨嘅時候會濕噶嘛，你對襪仲衰啦，仲凍啦個腳趾，我覺得， 睇係咩天氣咯，我覺得，我反而係覺得咧，如果你話係日常生活咧，即係譬如你去街市買餸啊，或者你行過見到街坊街你嗰啲格格咧，著拖鞋都仲係多嘅，但我反而覺得其實咧禮拜日咧，而家見到佢哋出街咧著人字拖去遠嘅地方咧，或者係真係放假咧，反而少咗喎，我覺得。 要扮靚靚。 系啊，所以我咪就系话，我反而觉得佢哋着拖鞋嘅机会系少咗咯，即系反而我见到佢哋会放假嘅时候着拖鞋嘅次数系少咗。 因为我觉得系着拖鞋系通常你平时落街买嘢啊， 系咯， 或者做嘢嘅时候你就着拖鞋咯。我觉得格格会咁样做咯， 方便嘅时候就系咁啦。咁所以唔知道你屋企嘅格格或者你身边嘅嗰啲格格咧，会唔会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天寒地冻都仲系着住对拖鞋啦？ Ku teringat walau telah pudar suara tawamu, sungguh ku rindu tanpamu, langit tak berbintang tanpamu, apa yang ku rasa?Seadanya jarak tiada berarti akan kuarungi ruang dan waktu dalam sekejap saja. Seadanya sang waktu dapat mengerti takkan ada rindu yang terus mengganggu kau akan kembaliBersama ku 我呢个时候有个重要嘅信息要同大家讲一讲嘅。 Jadi ini pesan untuk anti narkoba, karena banyak sekali cara untuk menikmati hidup dan banyak caranya untuk tidak depresi. Jadi kalau seandainya bilang tidak terhadap narkoba itu malah lebih baik, karena narkoba atau ganja juga bisa membuat ketergantungan, halusinasi, IQ-nya juga menurun, dan kecemasan, depresi. Jadi hidup itu jauh lebih indah tanpa narkoba. Jauhilah narkoba. Bila ingin, telepon 186186 atau pesan 9 ke 98186186 untuk minta bantuan. 嗯，冇错啦。咁如果咧有关于呢一个抗毒嘅信息咧，或者有需要寻求协助嘅话咧，就可以致电呢一个电话186186，或者咧发送信息去到98186186咧去寻求协助噶。七点半新闻之后，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新增57725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再多441名患者死亡。英国目前有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获批准使用。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免疫接种主管拉姆齐话，不建议混合使用两款疫苗。民众在注射第一剂疫苗之后，注射第二剂时应该使用同款疫苗。早前有报道话，政府修改疫苗接种指引，如果供应不足，第二剂疫苗可以用另一间公司生产的疫苗替代。专家批评英国官员似乎完全放弃科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将在星期三召开联席会议，点算并确认在大选中各州的选举人票结果。德州参议员克鲁兹联同其余十名参议员或参议员当选人发表声明说，当日有意投票反对多个摇摆州的选举人票计算结果，并呼吁成立委员会紧急调查舞弊指控。另外，共和党人郭默特向德州法院提出诉讼，寻求扩大负责主持确认仪式的副总统彭斯角色，允许他拒绝接受一些州份的选举人票结果，从而阻挠拜登当选，但被法官驳回。郭默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计划提出上诉。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住所先后被人破坏。波洛西位于加州三藩市的住所外被人放置假血和猪头， 外墙亦被涂鸦。麦康奈尔在肯塔基州雷斯维尔的住所大门被人涂上我的钱在哪里和一些粗俗字句。马康奈尔发表声明，指无论肯塔基州民众是否同意他，都感谢他们参与民主进程，但破坏和制造政治恐惧在社会不会占任何位置。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早前通过向民众发放第二轮纾困援助金，由600美元增至2000美元，虽然总统特朗普支持，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阻挠。马康奈尔说，参议院不会将钱发放到民主党富有人士手中。两院日前亦先后推翻特朗普对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权，是特朗普任内首次被国会推翻决定。伊朗外长扎里夫说，收到来自伊拉克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正阴谋袭击在伊拉克的美国驻军，企图挑起战争，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切勿堕入陷阱。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马尼被美军杀死一周年之际，扎里夫在社交网站贴文警告，任何挑衅行动将招致反效果。革命卫队司令萨拉米视察波斯湾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时警告，伊朗将会回应敌人的任何行动。伊朗原子能机构主席萨利希早前说，计划将浓缩铀浓度提高至 20%， 即是伊朗核协议达成前的水平。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再度转冷。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主题曲、插曲、片尾曲，一起寻找最强动漫主题曲。一首歌曲蕴含两个故事。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もうはい、リーサ ー。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百元号，日语最强动漫歌曲站。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好啦，嚟到咧早上嘅时间7:37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格 Barbie 啦，同埋格先生喺度噶，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初时离岸咧风势系清劲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气温会稍为回升，但系咧本周嘅后期咧就会再度转冷啦。现时咧有几个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包括咗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都系同时生效噶。现时室外录得嘅气温咧系15度，相对湿度咧就系60%。 Sekarang temperatur 15 derajat Celcius, humiditas udara 60%. Sekarang ini ada 3 peringatan, yakni yang satu peringatan waspad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dan juga peringatan kalau temperatur akan turun, juga peringatan embun beku sedang berlaku. Di hari ini juga cerah dan kering,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19 derajat Celcius, dan juga berangin, dan kedepannya 1-2 hari akan lebih hangat, tapi menjelang akhir minggu akan dingin lagi. Jadinya baju-bajunya itu masih ya, jangan disimpan dulu ya. Saya hai hako sing kei ke mei lah kak Barbie. 系 又冻翻啦， 系啊 ，OK， 所以就大家千祈唔好谂住已经冻完啦。同埋咧，我知道咧，好多人都揣测紧嘅喺度，因为啲人就话啦，通常做冬嘅时候冻咧，过年就会暖啦。咁就喺度估紧到底二月份嘅时候过年咧，农历新年嘅时候咧，会唔会真系会暖啲咧？咁同埋咧，因为你知啦，而家近期叫做疫情啦，好多嘅商铺咧都会因为人流少咗啦，或者个客人少咗咧，就做一啲减价促销啦。咁以至到咧，好多人咧有时咧喺啲尤其是卖衫嘅铺头咧，附近就会听到啲人徘徊啦。我到底买唔买件口褛好咧？咁，亦都我有见过早两日咧，其实琴日系咪琴日咧？前日星期五系啊，星期五公众假期嘅时候咧，咁我自己喺商场行过啦，咁啊见到咧有啲卖啲冬天衫啊，特别系卖啲羽绒啊或者厚衫嘅铺头咧，竟然有呢个排队人龙嘅情况。我已经好耐冇见过咧，喺商场入边卖一啲咁样嘅服饰嘅铺头咧，出边系要围住啲红绳喺度咧，叫人排队咧，企埋一边，企埋一边，唔好意思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哇，有冇咁夸张啊？即系照计冻得过一个星期啫，使唔使特登要买一件衫？屋企应该本身都有噶咁。因为我自己咧，而家去到呢啲咁嘅年头咧，我就冇乜兴趣同埋心机再去投资买一件厚嘅新衫咯。唔知格先生会唔会系咁样啦？ 我好少买褛噶啦，而家格 Barbie， 因为实在讲真句咧，啲褛咧我根本都系有啲咧系已经系几年冇着过噶啦、因为你着嚟着去咧，分钟咧如果系着咗呢三件咧，我今年就不如索性三件呢个算啦，剩嗰啲我唔喐佢啦。类似我会有咁样个睇法咯。 我而家都系咁样咯，即系我谂我以前咧早多十年八载咧，我都会好有兴趣， 即系你屋企二十件，你全部二十件都着埋系咪？ 系啊，但系而家真系着来着去都觉得系嗰一两件就好足够啦。咁其实咧呢个心态咧都几似印尼姐姐嘅，因为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啊，讲紧可能二十出头嘅时候咧，都几中意买衫噶嘛。咁嗰阵时咧，记得屋企嘅印尼姐姐咧嚟嘅时候咧，好多时就会通常佢哋第一次嚟香港啦，特别系就唔会有啲厚嘅羽绒啊，或者系啲棉褛啊咁样啦，嗰啲装备就好唔齐全嘅。我好记得当年啦，有一个印尼姐姐系第一次嚟香港嘅，咁佢嚟嘅时候咧又正值系唔知12月咁上下嗰啲时间啦。第一件事带佢落街，除咗熟悉个地方之外咧，我好有印象咧，就系带佢去百货公司嗰度买衫啦。因为惊佢唔够暖啊，咁啊当其时就叫你拣啦，你中意乜嘢你就拣啦咁样，咁就去帮佢添置一啲嘅衫咯。咁咧，跟住我早两日咧就见屋企嘅嘉蓉姐姐啦。咁啊见到屋企嘅嘉蓉姐姐嘅时候，我就谂下啊，佢而家着紧呢件衫。咁似咧，系好多年前咧，我哋买俾佢嗰一件衫嘅，仲喺度系啦。咁我又谂，咁其实都几好啊，证明咧佢系有带翻去印尼，有带翻翻嚟。因为我而家嘅嘉蓉姐姐，你以前喺度做落噶嘛。咁因为你如果啲厚衫咧，我记得以前咧有个讲法就系、如果你乜嘢衫都可以俾印尼姐姐。 寄翻去，除咗你啲口嬲咧，佢哋系唔会用得着寄翻去嘅。所以你俾口嬲佢嘅话咧，佢就只能够喺香港做嘢嘅时候着啦。到佢如果真系谂住翻印尼啦，我唔翻嚟啦，我唔会再揾下一个雇主啦，唔转工啦，直头翻去定居咧，佢哋嗰啲口衫通常就唔会要噶啦嘛。咁我就谂啦，如果今次见到你都仲系着住当年嘅嗰件衫，咁都几好啊，证明你当时都即系谂住，一系就唔舍得抌啦，一系就谂住都会再翻嚟啦。咁我有两个咁样嘅念头。 但我覺得是會 keep 起碼一至兩件，係咪啊？格拉比，你最中意嗰兩件，你唔知噶嘛？日後嘅時候你會唔會 去旅行啊？ 有機會噶嘛？同埋又分鐘係做紀念啦。如果真係好中意嘅話，嗰件、如果譬如話喺印尼去山頂嘅印尼嘅時候，唔係好凍，但係你都可以拎出嚟靚下威下掛咁樣嗰啲。 睇下係咩衫咯，我覺得，因為我嗰陣時咧都幾經常地會將一啲自己可能著厭咗啊，或者係。覺得都太多啦，都幾適合格格，不如就送俾你啦。咁樣嘅情況咧，係會送俾印尼姐姐嘅。咁所以佢可能講緊佢嘅褸，可能都已經有十幾廿件噶啦。 但係我覺得咧，你以前帶佢落去賣嗰件褸，你叫佢自己揀啦。我覺得係應該係佢唔係佢自己揀嘅，係咪？ 點解咧？ 你揀俾佢咧？ 唔係啊， 佢真係識自己揀啊！ 真係識自己揀㗎，我好印象深刻㗎，因為。因为咧，当其时咧，通常你知咧，去到呢啲咁样嘅地方咧，就会有几个区域噶嘛。你冻嘅时候有啲促销区啦，有一啲系正价货品区啦，有一啲系即系可能推介货品区啦咁样。咁我好记得咧，我自己咧通常咧就会走去啲促销区嗰度拣嘅，因为觉得唔会成日着啦，同埋我觉得冇所谓啦，我又唔系一定要贪佢新款咁样。特别系有啲实用性嘅衫咧，你唔系真系追佢系时尚为主啊嘛，咁我就会通常拣啲平价啲嘅啦咁。但我好记得格格咧拣咗件全场最贵嘅。 哦，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就即系都几印象深刻呢一样嘢啦。唔系嬲嘅，纯粹系觉得啊，咁你哋都几唔会好似香港人。香港人咧，有时如果你做嘢啦，你雇主话送一样嘢俾你，你敢唔敢拣最贵嗰件咧？ 唔够胆，唔够胆， 我都唔够胆。所以咧，即系有时就系咁样咯。你会好睇得到佢哋嘅文化，或者佢哋嘅心态好简单嘅，同埋好淳朴嘅。我反而觉得，咁我都几欣赏呢样嘢。即系我都唔中意啲转弯回角嘅人嚟嘅。因为我自己都好直率嘅，所以我系觉得你坦坦白白 O K 嘅。起码格拉比佢真系好中意嗰件嗰件衫啦，起码到今日咧，佢都即系抵翻噶啦。你嗰啲价钱已经， 我觉得抵嘅。其实即系我嗰阵时咧，其实我个心态就系觉得我送嘢俾人咧，我唔会谂到底你拣啲咩嘅。如果我要限你，我一早就拖咗你去嗰边拣啦，系咪先？我就唔使叫你自己慢慢睇啦。咁同埋我又会觉得孤物论佢系点都好啦，我成日都觉得，如果你可能系两千蚊，你就睇得到嗰一个人系点嘅话咧，嗰两千蚊你出得抵啦。所以有时唔系咁样计嘅。 Waktu pertama kali kulihat dirimu hadir, rasa hati ini inginkan dirimu. Hati tenang mendengar suara indah menyapa, geloranya hati ini tak kusangka. Rasa ini tak tertahan, hati ini selalu untukmu. Terimalah lagu ini dari orang biasa, tapi cintaku padamu luar biasa. Padamu hari-hari berganti, kini cinta pun hadir. Melihatmu, memandangmu bagai bidadari. Lentik indah matamu, manis senyum bibirmu, hitam panjang para amar. 二台通识六十秒。 讲起印尼历史，基本上以爪哇岛为中心开展。位于爪哇日夜的普兰巴南寺庙群，就记录了印尼历史的重要阶段。 它是印尼规模最大的印度教寺院，大约兴建于十世纪。寺庙群原本由200座以上的庙宇组成，不过很多庙宇因为地震而受损。 相比其他庙宇，三座主要塔寺保存比较完整，分别是供奉印度教的毁灭神湿婆、保护神比湿奴和创造神梵天。 每座主神庙之前都有两座小庙，分别供奉主神的坐骑，包括湿婆的神牛、比湿奴的大鹏金翅鸟以及梵天的孔雀。 其中大鹏金翅鸟更加是印尼的吉祥物，亦可以叫做印度尼西亚鹰。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呢个时候咧都有啲重要嘅抗疫资讯咧要提一提大家噶。 嗱，呢pemerintah memberikan vaksin flu lewat semprotan hidung tambahan kepada dokter yang telah mendaftar di skema subsidi vaksinasi. Jadi residen Hong Kong umur 2 tahun sampai 49 tahun yang bisa berhak mendapatkan skema ini, subsidi ini, boleh mendapatkan vaksin flu semprotan hidung ini gratis di klinik pribadi yang sudah ditunjuk. Dan dokternya itu, kliniknya tidak boleh mengutip lebih dari $100 dari orang yang akan divaksinasi. Jadi semprotan hidung vaksin flu ini akan disediakan sementara stoknya masih ada. Jadi orang yang berhak boleh pergi ke website Center for Health Protection di www.chp.gov.hk untuk melihat klinik mana yang memberikan layanan ini, lalu hubungin kliniknya untuk ngebooking. Ada orang yang tidak cocok menerima, yakni orang wanita yang hamil, orang yang imunitasnya rendah atau punya keadaan kondisi kesehatan lainnya yang tidak cocok menerima vaksin flu semprotan hidung ini. Maka itu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ke website atau telepon 2125-2125. Karena untuk cuaca yang biasanya menyebabkan flu ini mulainya di Januari. Makanya itu di Hong Kong ini kalau ingin boleh divaksin cepat supaya karena 2 minggu kemudian baru ada antibodinya. 嗯，咁啊，关于咧呢个季节性流感疫苗嘅防疫注射啦，想了解多啲资讯咧，可以上到www.chp.gov.hk 或者咧系致电卫生防护中心嘅热线电话2125-2125嘅。 Dan juga tetap ya, karena virus ini juga masih ada, jadi kita juga harus tetap waspada supaya bisa menang dan dalam peperangan melawan virus ini jangan sampai kita atau orang-orang di sekitar kita tuh terpapar. Maka itu kalau kita keluar masih ingat harus social distancing, paling tidak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Kita juga hindari keramaian, kita juga kontak fisiknya dikurangi, dan kalau keluar juga di tempat ramai, pakai masker. Dan pakai masker yang benar, caranya harusnya kita semuanya sudah tahu. Dan juga kalau mau bersin, batuk, boleh pakai tisu ditutup. Setelah itu buang juga masker bekas, tisu bekas ke dalam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Dan juga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dengan air selama 20 detik.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nya, kita pakai hand sanitizer. Dan di rumah juga toilet kita bersihkan,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dan juga siram pipa U-trap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lebih kurang satu kali satu minggu. Kalau punya gejala penyakit saluran pernafasan yang nggak enak, pakai masker dan 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咁非常之要留意嘅就係一啲疫情相关嘅防护措施啦。戴口罩啦，勤洗手，同埋呢係要保持社交距离。记住呀，社交而家嘅限制人数係几多人啦 ?2 orang saja。 冇错啦。咁记住啦，一个人嘅话呢就最多约到一个朋友好啦，千祈唔好约一大班人啦。同埋如果係嘅话呢，都要避免去啲人多挤迫嘅地方。最好呢就係去啲冇乜人啦，又比较空旷啲嘅地方啦。因为如果你要长时间逗留嘅话呢，我都建议你唔好揀一啲呢即係太多人或者是太逼的地方，其实你自己都很有很高的风险，所以呢就真的要注意一下。如果有不舒服的话，记得一定要即刻看医生，还有呢尽快可以做这个检测，如果有什么不妥的话都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好了，今个礼拜呢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要再见，格先生， 拜格 Barbie。 节目的尾声也都补回头先第一小时有一个点唱作品的，为你送上这首来自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我们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arbie 林慧的 Beautiful Sunday， 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平凡亦好，平淡亦好，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个 去明天，风高路斜。